8月29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是啦，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点半啦，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现正生效的。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钟呢将会有嘉宾出现啦。 就是淘淘同埋 Mad Boy。 冇错啦，咁带嚟佢哋嘅作品啊，日与夜常嘅。 了解下佢呢一个合作，呢只合作点解会促成到呢，咁有趣呀，两个系。是 acting class 的同学。 是估计不到的。 对对对。但是中间亦都得意在就因为在这个的情景呢场合之下认识呢，所以他们对对方的了解亦都是有不同的。是即是很快很了解到对方究竟他们眼中的对方又是怎样、跟着今次的合作的过程如何呢，一会就可以听得到啦。 是。 至于呢、大家听我们一些宣传声大家都会知道啦，特别今天呢开始就陆续揭盅啦。即是我们骚动音乐啊， 冇错 ，SHOW 骚动音乐啊， 食字怪啊， 系啊，因为有一个现场嘅演出啦，之前喺都会听到其他宣传声啦，咁今次就真系逐一揭晓有边啲嘉宾嘅第一集，咁有一个小型嘅现场音乐会啊，一个活动啦，啲 即系叫做益粉丝啊。 是 就可以即係可以邀请一啲嘅粉丝啊，可以上嚟欣赏佢哋嘅偶像嘅演出啊。咁啊嚟緊亦都有机会呢可以邀请一下一啲嘅听众上嚟一起欣赏下啦之后。 係啦，咁我哋第一个星期应该啲吹系咪都可以揭盅晒。 可以揭盅晒㗎啦。 揭盅晒啦。咁我哋因为嚟緊就係点样形容啊，即係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係啦。嘅五咧就會係我哋騷動音樂將會有聲音版本，而緊接嘅星期六下晝咧將會有呢個電視版本嘅， 同啲節日好相近嘅，即係嗰啲唔知幾多月嘅第一個禮拜六啊，就係咩呢個？你記住呢個概念，你就會記得之後咧，逢每個月嘅 第一個星期五就聽騷動音樂，禮拜六就聽唔係就睇港台電視 31係啦。 系啦，咁你就会知道啦，咁样。咁啊，今个星期第一集嘅嘉宾咧，将会头先虽然声带听到，包括有Eka 啦，而家咁跟住亦都会有 Jamie 张天明啦，跟住 Cloud 啦， 跟住有 Windy 同埋 Gladys 嘅五位。咁啊，我觉得几呢个组合嗰日即见到佢，我觉得都几唔同风格嘅玩緊嘅音乐嘅。 係冇错，所以即係见到佢哋fans 上到嚟呢都有啲係好熱情嘅。有一啲呢可能係同佢哋嘅作品有少一样都係文静啲嘅。咁啊到时会睇到即係佢哋嘅一啲互动啦，又会睇到我哋两个同佢哋嘅粉丝嘅一啲互动啦咁样样嘅。 我觉得都几得意啊呢一个。做咩即刻 cut 啊？ 唔係啊，我諗起有啲几搞笑嘅场口，咁所以忍唔住逐一逐陈。 你谂住分享呢啲场口啊？ 呢啲场口，我觉得可以卖个关子先。我觉得可以，因为咧喺呢个嘅演出当中咧，其实我哋除咗即系一般嘅，可能大家睇一啲演出，可能就真系唱歌咯，咁啊，然后就唱歌咯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就特别在，因为我哋加咗一啲嘅互动环节，因为我同波成成日都觉得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一个音乐嘅环境系由乜嘢组成咧、就系有歌手啦，有背后嘅音乐人啦，咁可能有一部分系就系我哋呢一啲嘅叫做媒体啦，咁但系仲有一个好重要的一部分，即系嗰个铁三角就系仲有乐迷嘅组成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个 show 入边就叫做齐咗呢个三角形啦，咁啊呢个三角形嗰个互动系。在當中是可以有一些很有趣的火花會發生的，例如我們都設計了一些福利的環節給一些現場觀眾這樣樣。那我有一個覺得我自己是挺喜歡的，還有普遍暫時看的反應是挺好的，就是叫一些歌手朋友去為他們的歌迷錄一段的鬧鐘鈴聲，那你會看到啊，到底他會怎樣為他的樂迷怎樣去打氣呢，怎樣去用這個鬧鐘叫醒他們呢，那那個發揮空間是挺大的，即是和平時你見他們台上面唱歌梗係叻啦，但係要應付呢啲咁突發嘅遊戲啦， 佢應該會好憎我哋，搞啲 諗埋咁嘅嘢係嘛？ 俾佢哋 challenge 佢哋。就另一樣，我覺得有觸動到啊、感動嘅位置係在於 即係好似頭先阿斌講呢個我哋一路嘅諗法，即係我哋會去做訪問，或者我哋會見到一啲音樂人啊、歌手嘅時候啊，呢、一邊嘅呢一邊呢個嘅關係建立咗啦。咁同一時間，我哋係亦都會可能播一啲歌俾聽眾，或者聽眾佢哋有時會有啲點歌啊、一啲 feedback 啊咁樣成。咁呢邊亦都喺個節目嗰度亦都建立咗呢個關係。咁就係撐即係叫做歌手同埋佢哋嘅 fans 之間呢個橋梁喺即係。呢、这個節目以外係有一個即係係存在嘅一個關係有建立到，但如果喺 for 呢個節目裏面即係都會諗哦，咁點樣可以展現到呢一樣嘢咧？咁、透過呢啲現場演出，真係一個最直接嘅方法， 因為就面對面啊嘛， 面對面見，因為會見到有啲嘅 moment 係你聽到有某啲歌手佢嘅 fans 即係喺台上面即係親口喺好近距離話俾。嗰位歌手聽，哦、我幾時開始聽你嘅歌？因為啲乜嘢，即係喜歡你嘅音樂，中意你邊啲嘅作品啊？因為咩原因？我覺得呢一個係幾 感動， 幾感動嘅。因為多數你睇到呢一啲，可能而家係真係網上面嘅文字，一啲 post 咁樣。咁但係有一種好似我哋焗住佢哋要咁做啦，因為焗佢啦。咁但係呢一種嘅 moment 喺我自己嘅角度係覺得珍貴嘅。 同埋因為可能一啲。咁樣嘅鼓勵說話呢，就算可能fans 同埋歌手之間平時喺網絡上面嘅一啲交流，佢哋都會講嘅，佢哋都會留一啲言去幫自己嘅偶像打氣嘅。但係當你真係喺個台上面好近距離面對面講嘅時候呢，即係尤其我企喺隔離啦，即係我哋睇到嘅嘢會再俾大家再清晰啲呢，有時你會見到可能有一啲嘅歌手都會咁有你睇得出佢有啲感动嘅，就喺佢嘅眉梢眼角当中，你睇到有少少眼泛泪光嗰下，你觉得哦，原来真係会有呢一个感觉喺度㗎喎，咁样。 係，因为有时你喺自己偶像面前会突然之间唔知讲啲咩好 㗎。係 大家都会经历过㗎啦。嗰种唔知讲啲咩好，第一可能係紧张怕丑，亦都可能係因为你觉得哎咁样讲好似唔係好适合。咁即係我都有试过，可能有 自己会諗好多嘢囉。 諗好多，你觉得譬如你话、哦、我好鍾意你嘅音乐啊，即係嗰样会唔会好似好作状啊，即係话你启发到我咁样，好似又有啲夸张喺人哋耳中听到，跟住话好鍾意或者你赞佢，想乜你赞得人哋劲系梗㗎啦，你赞佢即係你真係会觉得㗎，有时会觉得。 或者你觉得哎个个都系咁赞㗎啦，咁我又系咁样赞，系咪好似好冇诚意咁样呢？ 係啊，跟住其实会諗好多呢啲，或者会系啊，而令到你见到嘅时候唔知讲啲咩好，或者你讲完之后啊，咁你会諗啊，对方其实呢啲嘅感受对方好似冇得回应㗎喎，会唔会好尴尬呢？咁样千千万万呢啲咁样嘅思绪呢，就会喺度打交㗎喇，成日都系。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呢，就係、是、我自己都会喺呢啲嘅 fans 身上学到嘢㗎。就係、是、因为我系一个我都系一个我觉得我同人交流系会有少少扭拧嘅人嚟嘅。有时可能我赞人我未必会好直接啦，或者我可能会系用一个好正经嘅角度去赞人啦，咁但係你会从一啲 fans 嘅角度去赞佢哋呢，即係可以學習佢哋赞人嘅方法呢，你发现原来用佢哋嘅方法去同一啲嘅歌手朋友去倾偈嘅时候，反而件事个距离感会近啲，会舒服啲，冇咁似做嘢呀，因为即係有时可能大家上嚟做访问多多少少都会抱住有一半可能係做嘢咁样嘅心态，咁点样令嗰个环境舒服啲呢？即係我不嬲，我覺得自認呢一方面我係渣啲嘅，咁但係原來喺呢啲 fans 身上係會學到少少嘢。 係啊，或者佢嗰種喜歡啊、欣賞，佢唔會諗咁多嘅。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即係我今次見完，我下次又唔知幾時先見到面、啊。 所以我都今日一定要講 啊，爭取啊，咁啊，即係會有嘅咁樣。咁如果你唔知點表達嘅，咪用其他方法都唔得嘅。你即係譬如歌手係咩，用音樂嚟抒發自己感受，你寫翻隻歌送翻俾。 送啊！哇！咁呢、這個呢、這個好大喎、 啊， 呢、這個。 係啊，因為冇噶，你欣賞別人唔係淨係偶像，你身邊嘅人、你中意嘅人啊、屋企人等等，有時都會出現呢種狀況。點樣開口唔知道咁樣。就算你唔識作歌，播歌咯，播俾佢聽啦。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呢、這、一个歌名已经表达咗嗰一种对身边重要嘅人一种爱啊！有 Sam 刘志伟嘅呢一首 Machete， 亦都即系解亲爱的咁解。 你说你肌肤皱起，面容像圣低皮皮，我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路回望河承受的漂亮地忘掉，为你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没信谁回头，深呼吸复风吹前尘着雪再飘， 但做人是不是真的下下都要去到那么尽，去到那么极端呢？泳儿一了百了，如果去到所有人都跟你绝晒交了，身边一个朋友都没了，那你是会觉得不不安啦，定是更加不安呢？ 让我今生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一记，若这世界仿似没有你，依旧在守候回眸细微，可惜故事已冷漠妒忌，见你时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最深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全无如八卦，只剩我。 Eagle 陈天傲最新排台作品《如剩下一个》。 多谢你伴我望空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倦求歇息，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同床观穹苍，天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月怕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同床观穹苍，清早乍醒又似初生变壮，仍是你在我的臂弯安躺，床边不管是几多风浪，早已云梦中 啊！当你觉得将自己嘅身边一啲包袱、一啲嘅朋友全部卸开晒啦，你觉得好嘢，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庆祝嘅时候，你会发现系点解人哋隔篱成班朋友一齐可以咁开心嘅咧？点解佢哋咁多个时候都可以咁感动嘅咧？有啲精浮床啊！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寒暑点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 纪念，根本暑天扮作寒冬，很似是睡在三点。直至飞机到香港，最旧又再抱住，再倾倾讲讲。 仲有佢自己嘅靈覺啦，將幾個人擺埋一齊嘅時候，呢啲靈覺多多少少會有啲碰撞嘅。不過就喺呢啲火花之後，反而會有一種新嘅化學作用。 考試，我和你覺得中不止，如孖寶上落堂，再談為何競爭中史。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擦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泄露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无论甜肥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再相见，四年也苦等这一天，你重叠于口罩的脸， 愿能达前望清一点， 奈何突然泪已光尖，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再笑，成全这一张合照。 一年听了两首啊，都是关于同伴的歌曲，有 Beanies 最佳女团友和 Lollipop 四方舞之约。 买一架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偶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再生一遍，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炼、 yeah. 普通得拥有各种大志，普通得超脱我很乐意，普通得种出细小灵感，刺穿痛苦都可以、yeah. 拍手冠军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事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普通得拥有各种大志，普通得超脱我很乐意，普通得种出细小灵感， 新闻之前听过有阿觅周卓莹《超级普通人》，转头翻嚟有淘淘同埋 Mac Boy 嘅访问啊！今日呢两位嘉宾嘅相识都好似几有趣、啊， 佢哋两个共通点咧，一定系音乐啦，而且大家都有做创作添，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两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Project 新开揾 Mad Boy， 作曲写谱揾淘淘。 好彩我都有玩过下音乐，应该啱嘴型嘅。 我哋骚动音乐有两位嘉宾，包括有淘淘同埋 Mad Boy 嘅 Hello 大家好。 系啊，今次真系考起我哋两个啊。 系难嘅，即系一嚟我哋要写俾两位嘅嘉宾，咁尽量我哋希望每次有两位嘉宾上嚟嘅时候咧，呢两句嘢系有一个串联、 有关联性嘅。 我仲要增加难度 有故仔 嘅，系啦，再加上咧Mad Boy 个名咧真系难嘅， 系难食嘅。 我自己都唔系好谂得到。 本身我哋有谂过咧Mad Boy 个 boy 字可以食个哀伤个哀字个音啊。但你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好意头的东西出现， 因为爱嘛， 是啊，我不会送些衰嘢俾你，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 今次轉一轉個方面， 轉個玩。 首先 Mac Boy 呢一句公布咗先， 好啊，係啊 ，Project 新開揾 Mac Boy，OK， 即 係有押韻喺裏邊啦。 係啊， 個意思係因為即係 Mac Boy 都有做 producer 嗰啲，即係大家如果有 project 新開咧，就揾 Mac Boy 啦。 好意頭 ，OK， 呢個真係 超 好 意頭， 好過哀好多。 圖圖呢個咧 就係啊， 作曲寫譜揾圖圖。 喂，寫譜有啲唔想嘅，但係作曲可以。 Sorry， 我哋係為咗押韻嘅啫。 OK， 但兩句都 keep 到個故仔嘅。 係啦，即係你哋嗰個身份啊，所以本身咧作曲最好揾圖圖嘅，但我覺得最好好似更加為咗塞字落去而塞字，我哋覺得。咁所以我哋就轉咗，不如即係同作曲有關就寫譜。 好啦，我會加有寫譜噶啦。 係難啲嘅，所以我 係啊係啊，可以。但我最中意係你哋換咗。金色咯， 哦系啊系啊， 因为你知道我有绿色咯，系咪啊？ 系、 啊， 因为我会尽量唔重复嗰个颜色咧，每一次都有唔同卷轴咁啊。Mac Boy 呢一卷就系绿绿地色嗰种嘅，系啦、 哦。Thank you， 希望你中意。 系 我哋可以 keep 到个上下恋，我哋真系好坚持。 我都觉得你哋太犀利，真系难嘅。 杨女士，唔係要讚兩位，我好開心啊，因為今次係有第二個意思咯，即係攞咗作曲人嘅身份呢一、這個好好啊。 係啊，因為大家會認識你哋，即係除咗係會有份演繹之外，其實因為你哋都會參與自己作品嘅創作，呢個我覺得都好緊要，因為嗰樣嘢將你哋嘅諗法擺喺裏邊咁樣樣。 冇錯。 咁、啊、所以有兩個嘅身份喺度啦。咁啊，但係逐樣了解一下，因為今次新歌兩位合作啦，其實你兩個係點樣認識嘅？ 哇！呢、這個得意啦，我哋兩個雖然嚟呢一個節目身份係音樂人，我哋係喺出邊嘅 drama class 度識噶。 係啊，我哋係 actor，actress。 我哋 drama class 嘅同學啊， 係啊，我即係其實即係 Mac Boy 個大名梗係聽過啦，但係我即係我都睇，因為我哋啲 drama class 係老師湊我哋，咁即係好多唔同 artist 咁樣或者做戲嘅人，佢見到 Mac Boy 唔通係音樂嗰個 Mac Boy 咁樣啦。 但係嗰時有少少唔相信，咦 Mac Boy 會去上 acting class 會聯想唔到嘅。 我都會去上，所以我就聯想到。 Mac Boy 都一齊。 冇錯。 係咁，所以喺裏邊識。咁但係當初點解即係兩位都會揀去試下 acting class 嘅嘢㗎？有冇啊？ 哦，其實因為我覺得唱歌咧都要即係識得運用感情，咁我覺得即係音樂唱歌嗰度我學咗啦，咁但係運用感情嗰方面，我覺得可以睇下點樣可以再從 acting 帶出個聲，因為始終你由你個聲度俾感情出嚟，再放落歌度，其實唔係咁容易接觸到啲未見過嘅人噶嘛，咁所以我就想試下 acting 會唔會幫到咯，係、哦、啊， 係啊，係啊，都係表演藝術嗰樣嘢咯，睇下會唔會上咗 acting class 之後咧，即係認識得多啲自己去表達自己。其實都幾係真係做到嘅，因為我哋一齊上一個 acting class 咧，佢有好多認識自己嘅活動。咁好多時我哋自己掛住日常，譬如喺音樂上面工作，我哋即係都好似平常翻工咁咧，你都會慢慢去埋沒咗一啲自己嘅感受或者一啲自己嘅 feelings， 你係做嘢咁樣咯。係啊，但係其實我哋 suppose 要唱歌啊或者做任何有關表演嘅嘢，應該要 project 自己最真嘅 feeling 出嚟。咁所以其實嗰陣咧做唔同練習咧，雖然我同圖圖啱啱識，但係可能上到第三四堂咧。已經見過曬大家嗰啲情緒咧，好似老友咁啊！第三堂 係啊係啊係，因為係你需要袒露自己好多嘅入邊出嚟，跟住就係焗住，即係喺嗰個 moment 就要 三四個已經知道曬圖圖啲秘密咁樣。 冇錯，即係你一年都未必會知道嘅，但係就係要喺嗰十幾個鐘裏邊就要露曬自己出嚟咯。 咁你有冇話其實完咗之後，自己覺得最大攞到嘅嗰一樣嘢，嗰個感受，你覺得係可以帶？住佢離開咗個課室都 keep 到，因為我覺得 acting class 裏面有好多嘅體會，好多感受，但係攞走雖然唔使多，但係可能有冇一啲一兩個位係，我拎住呢樣嘢，我繼續翻向我自己工作個範疇啦，嗰樣嘢係幫到手 嘅， 有冇噶？ 我係覺得最緊要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唔好咁做嘢咯。即係因為我哋係 singer songwriter， 我哋會去創作嘛，即係我哋會自己參與埋自己歌嘅創作。咁所以其實嗰個 expression 係好緊要咯，唔好好似太過機械人咁，你有曬預設，有曬包裝啊，我要寫一首點樣嘅歌，歌詞要點樣多啲人聽。咁當然多啲人聽係每個人都想嘅，但係 可能有時就係、是、往往就係因為咁樣咧，嗰件事冇咗靈魂，即係好似唔係即係我作為一個創作者，我真係想寫一首歌去表達自己啲乜嘢，而係去為咗fulfill 一啲人哋中意聽嘅故仔而得個殼咯。 嗯， 係啊，呢個係我最大嘅。 體會 。哇！嗰陣時我都唔知道你有呢個體會，因為我哋好似冇咁樣分享過。反而嗰陣時咧，即係做戲嗰陣時咧，就係好 in character 噶啦。但係以外咧，其實我哋就好似一班 friend 好傾偈，跟住所以講好多行裏邊嘅嘢啊，或者依家興啲咩戲啊，同埋所以我自己覺得最大得著係真係識到啲朋友咯，同埋即系 keep 到会去食饭啊，同埋即系Yam 老师可能佢会介绍一啲灵性书俾我哋，咁然后我系喺嗰度开始睇一啲灵性书，同埋帮到自己，佢介绍嗰啲书系会帮到我平衡我嘅 mental， 咁我觉得其实即系好远性地对我喺呢一行好紧要。 都係即係好似有個原因，突然之間 trigger 你行，即係睇多咗啲平時唔會無端攞嚟睇嘅範疇咁樣，好似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但係嗰啲 exercise 當中，你哋有冇啲可能唔知啊 improv 嗰啲，你哋係試過做對手戲嘅？ 我哋成日都做對手戲， 成日都做對手戲，因為咁啱咧，我哋嗰一班咧係得我哋兩個係屬於音樂範疇嘅同學，跟住所以老師都會成即係會好即係每次分組做練習咧都會。每差唔多有一半嘅機率都會係我同圖圖係對做對手嘅，所以我同佢特別熟。 要講話我哋不如換一換對手，因為 做得太多， 係啊係啊係啊，直情係真係好 又圖圖， 係有個連結已經係我 feel 到係， 我已經知道佢會點做啦， 係又未到，但係好舒服咯，我覺得個感覺係好 cozy 咁樣咯，咁可以試下同其他人。 係，想知道因為喺頭先都講，可能上幾堂已經好知道對方過去嘅生平咁啦，我認為其實即係呢段認識咗嘅時間，你哋眼中嘅對方係點？即係我好想知喺同學嘅角度，或者了解咗咁多嘅時候，圖圖睇 Mad Boy 或者 Mad Boy 眼中嘅圖圖，你會點形容身邊呢個 friend 咧？ 我會覺得圖圖係佢你認識咗佢之後咧，你會發現佢係一個都幾樂觀、幾開心嘅人嚟嘅。佢係即係可以同佢一齊傾偈咧。你今日做完呢個訪問，你就會發覺噶，即系咧，佢會令到你會 keep 住個氣氛係好和洽嘅成件事，係啊，即系如果有一班人，即系譬如一班同學，你有圖圖喺度咧傾偈，係個過程係特別舒服嘅，即系講嘢係都會都會，你見到佢微笑咧，好似而家咁樣，都會不自然係開心啲，你都會笑埋一份， 係 啊，哦 ，so sweet。 圖圖你眼中咩 boy 咧？你覺得 我反而係想講話未識佢嗰個 first impression， 即係或者係DMV 啊電視度見到佢啦，我以為你係好 cool 噶啦，因為你有個天生 cool look 咯，嗰啲叫咩poker face 係啊係啊，跟住、啊、就覺得哇死啦咩 boy 係咪好難接觸咁樣啦？但係點知一喺呢個班度一。同你做對手戲，就知道佢係個超級温暖嘅人，即係佢係暖男係啊，同你個樣係唔襯嘅， 性格同外貌不相符。 真心，跟住所以同埋仲要佢勁高啦，之後係點解咁唔同嘅同你個入邊？但我覺得可能即係呢啲表裏不一，然後高位啦，即係係一個魅力嚟嘅，即係所以就我覺得好舒服咯。 但係圖圖係去到邊一刻？去發現到啊，原來 Mad Boy 同佢嘅外表係咁唔同，即係原來同佢做 friend 係可以咁舒服嘅，係去到邊一個，即係可能係堂上面發現定係點樣樣嘅咧？ 我覺得係做咗幾場戲之後咯，即係可能第三係好似你講第三四堂之後，有見到大家，即係大家都會卸下咗啲盔甲啦，同其他同學都即係。開始講開，即係會講下自己嘢嘅時候，就開始覺得，原來呢、這個人講嘢係好即係自然嘅，即係好冇乜所謂，同埋好温暖嘅咁樣。但我覺得我哋最近係又出去玩咗，就有另一個層次，又見到佢啲即係佢自己啲中學朋友嘅時候，又見到另一面嘅 Mad Boy 咯，即係再。 再 level 啲，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同个外表更加唔相， 更加唔似啦。 咁但系好啦，去到即系大家原来好短时间内已经都几认识到对方真实嘅一面啦。咁系好快已经决定好啊，好啦，我哋不如一起去试下喺音乐上有啲合作啊。有冇话边一个去开呢个口先嘅？其实 呢个口系我开嘅，系啦系啦。其实因为我哋啲老师都系咁话，你哋快啲不如一起做只歌啦。咁其实我哋呢个班已经系几耐之前啦，一年前咯，系啦。但系唔会好多时候我哋自己都有啲 project 喺身，唔会话即刻就有一个可以一起合作。咁咁啱咧，我就同producer 呢只歌 Hard Grey 嘅 producer 系傾開，即係我哋就本身已經做過英文 version 噶啦，但係中文 version 咧，我個 rap 詞咧就寫唔到出嚟，我寫唔到一個中文好嘅 rap 詞，靈機一觸就醒起，唔係喎，揾 Mad Boy 咪得咯，佢勁啱呢個 style， 所以我就即係膽粗粗就WhatsApp 問你會唔會有興趣？其實我嗰陣時都幾驚，我係覺得死啦，如果佢冇興趣，會唔會唔好意思拒絕我，但係又要拒絕我咧咁？ 我想講我嗰朝瞓醒嚇親啦，因為淘淘 send 嚟嘅時間咧係對於我瞓覺嘅時間嚟講咧係。我熟睡中啊，跟住我一瞓醒咧，我谂我同淘淘应该完咗嗰个堂之后咧，我哋应该都有两三个月，起码冇联络过。跟住突然之间三个月之后咧，一起身十个淘淘嘅 message 弹出嚟，我真系吓亲咗。吓 ？What？ 咩事咧？ 差添，仲要， 因为个休息时间本身都可能系好唔同步。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我谂起我想叫你，我就会好兴奋，所以我可能 send 咗好多个 message 俾你。系啊，一夜收十个 message， 跟住。齐人啊，坐低食嘢嘅时候，跟住我就睇啦。我原来想揾到合作，跟住之后咁，我系都中意同人合作嘅，因为我譬如帮人做歌啊，或者帮人写歌啊，都会即系我觉得呢个过程咧系一个比起做自己音乐咧系一个开拓一个更加新嘅自己嘅。咁可能我帮人哋做完一啲 project， 写完一啲歌，其实系。based on 佢哋中意嘅嘢而開拓咗我唔同喺音樂上面嘅 skills 或者一啲睇法，我翻翻去做自己嘅歌、自己嘅 project 嘅時候，其實係有得益嘅。 哦， 係啊，咁所以我都抱住一個好奇心，聽咗淘淘啱啱講英文化 demo， 我就覺得哇正喎、啊， 嗯， 係啦，跟住之後我係即刻聽完個 beat， 聽完淘淘嘅英文版，我覺得正喎、啊，我可以參與，咁我就即刻同我嘅。管理同事就聯絡啦，跟住之後咁、啊，我收到淘淘呢個邀請，咁我都有興趣，咁我大家傾過之後就決定做， 就做， 係啊、嗯。 我想問翻探下一步就係、是，譬如喺 Mad Boy 過往都有同唔同嘅人合作啦，其實合作嘅時候會即係會唔會都有要考慮一樣嘢，即係有時未必係嗰隻歌唔好聽或者唔中意，而只不過係你都會諗我參與落去可以起到一啲點嘅變化，而會影響到決唔決定去合作，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噶？ 會噶會噶，因為有陣時可能一啲我覺得自己唔擅長或者唔適合嘅類別或者 demo 嚟到嘅時候，我會主動舉手投降先嘅。 嗯， 係啦係啦，因為即係對方邀請是一個好意嚟嘅，我好 appreciate， 即係係啦。但係埋到嚟，如果嗰個本身個 project 或者嗰個 demo 係唔係好啱我嘅，咁、 嗯、 我都覺得我好似佢會揾個第二個人適合啲，甚至乎我一聽已經覺得，咦唔好似呢首歌唔係我喎，應該、 嗯、 可能係第二個會比較更加適合我，甚至可以推薦佢去揾其他人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係都係對翻呢個 project。對方的邀請的尊重嚟嘅，即係譬如係啦，完全唔適合自己的類型咁就，或者我參與又未必係我最靚嘅聲線，或者編曲又未必係我用到最適合嘅用聲，咁樣就啊，不如咁下一首先啦，咁樣。 係，咁呢一首譬如 sell 到淘到 send 嚟嗰十幾個 message 之後，係咪你都有一個 picture 或者有一種感覺係，哦，你已經 foresee 到咦有啲位我可以即係有啲嘢加落去，或者邊啲位可以再令到佢變咗一個同英文版唔同嘅層次，係咪已經有嗰種感覺喺度？ 係啊係啊，就係、是、我 feel 到嗰樣嘢，即係我。聽咗兩三次，我大概去到第三，因為淘淘好好啊，佢已經講埋我大概喺邊個段落入噶啦，佢 send 嚟嘅時候，佢已經有一個 咗佢，反而我而家發現 佢嗰十幾個 message 係一個 proposal 嚟嘅，其實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啦，跟住之後咁，所以我一 feel 我就

調查顯示，被捕人涉嫌串謀612人道支援基金接受不同海外組織的捐款，並且向一些支援逃亡海外人士或者推動制裁香港的組織提供金錢資助。政府宣布成立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由香港交易所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证监会前主席唐家成担任小组主席，将会全面检视影响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因素，向行政长官提交改善建议，短期内将会召开会议。專責小組將會全面檢視影響市場流動性的內外主要因素，包括上市制度、市場結構、交易機制等，亦都會就提升香港股票市場競爭力、促進有關可持續發展，並且點樣向重點市場的發行人和投資者推介本港股票市場等提出具體建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期待同小組成員合力為香港建設更蓬勃、更具競爭力和活力的資本市場，向特區政府出謀獻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减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慢线有架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北拱街。另外窝打路到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慢线都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休憩处亦都有中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而家消散紧，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仲有启祥道近住云光道。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跟住芜湖街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北拱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买咁平，至少买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咪指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的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的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是交返俾分销商。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的网页了解多啲。 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音乐公司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但你放心，我已经塞住佢把口。你想唔想俾啲颜色巡围睇啊？ 梗系想，佢俾咗咁多麻烦我哋，我要佢付出100倍代价。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李丽蕊啊！哇，讲到我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危降客假蛙 S 嚣咯，嘢咩唔跌得我降落街，咁就要听住我哋嘅丰收快活人里面嘅客家婆来了啦，系咪好放松咧？ 听住香港电台低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新开揾 Mad Boy， 作曲者谱揾陶陶。 我哋今日松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陶陶同埋 Mad Boy 咧，用你哋合作嘅呢一首派台作品《日与夜常》嘅。咁我哋呢个部分就会再深入讲多少少成首歌啦。咁但系再深入讲之前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可能谂法出现过啊，再交俾你哋揭晓嘅。 咁我估先啦。我觉得咧，今次呢首作品咧，即系同我歌名一样啦，即系《日与夜常》咧，喺陶陶同埋 Mad Boy 身上，好似 represent 紧两种嘅氛围，两种 vibe 咁样。乍听落去。个听感就会觉得陶陶好似代表住代表日头嘅声音 ，Mad Boy 系夜晚嘅声音咁样样，因为由陶陶嘅 vocal 再转落去 Mad Boy 嗰段 rap， 就好似系啱啱一个黄昏转入去一个寂静啲嘅夜晚，静啲嘅，跟住然后陶陶再出翻嚟咧，就有翻个鼓开始出翻嚟嘅时候，就好似啊。個太陽升起緊啦，即係嗰個動嗰、那個活力喺翻度啦，即係我覺得感覺上有個咁樣嘅分配喺度。 咁、我覺得係可能係喺嗰個即係當係一個角色咁樣設定。我覺得其實係呢兩個人可能喺現實世界中佢兩個係互不相識嘅，但係佢哋遭遇緊同樣嘅嘢。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個最大的感覺就係你哋演繹嘅同時聽嘅，可能你哋都唔識，但係大家其實都經歷同一樣嘢。我覺得所以呢一樣嘢嘅縮小版喺首歌裏邊，你兩個都係咁。其实不需要讲紧个对象，那个 U 未必 Mad Boy 讲紧未必是陶陶，陶陶讲紧未必 Mad Boy， 但大家就是同一个主题，大家经历类近的东 西， 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在当中。 是 的，好了，我们两个估，一个就好像那些日夜交替那种，另一个就是角色设定上的想法，究竟这两个想法有多少是对，多少是我们想多了呢？ 其实你们这个想法都挺有趣的，就 是证明我很错过了， 就是错 过了，我喜欢你这个啊，你们的想法都挺有趣的， 我真的想都没想过， 你们的样子一样这么有趣， 是的因为我是没想过会这样想的、但是咦又多了几个 interpretation， 其实我比较纯粹的本身首歌我是自己写自己的即 mental struggle， Mad Boy 的角色就是一个救赎者，所以但好像你这样说角色设定其实是不是需要说是不用的，我一直都觉得两个灵魂去影响大家或者救赎大家其实不需要认识，所以其实没有说设定一定要是认识的，亦都可以是他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都可以。但是至于 MV 那个呢的确是又有点不同，导演就是想Mad Boy 和我其实可能是同一個人，我唔係好記得佢講乜嘢添，你記唔記得？ 唔係 MV， 哎，你個 MV 嚟㗎，大佬， 你都有份㗎，你提下我啦咁。 係啦，即係譬如 MV 入邊咧，其實陶陶係一個好迷失嘅狀態嚟嘅。咁、我個角色咧就係、如果大家有睇到 MV 咧，我係不停攞住一部相機嘅。咁咧相機咧其實就係我記錄低陶陶美好嘅一面。是啦，咁所以其实陶陶其实喺佢迷失嘅时候呢，其实佢往往忽略咗好多自己美好嘅事情啦，或者佢美好嘅面貌啦。咁而我就去影低嗰一啲 moment 俾返陶陶睇，其实 其實你都好多好好嘅事情喺身邊，發生緊好多好好嘅事，唔需要太迷失咁樣咯。 係、okay ，哇，果然係一個好嘅 actor， 即刻分析翻， 記得咗個劇本點寫啦。 咁我想知道嗰十零個 message， 除咗有即係頭先講 send demo 俾 Mad Boy 聽啦，跟住可能有講即係嗰啲本身英文版歌詞，仲有冇一啲嗰啲 message 嘅內容補充係同阿 Mad Boy 即係一啲 keywords， 等佢打個底，等佢有個方向。点样创作咁样样嘅嗰阵时 有冇有啊？应该 佢有 send 嗰个好详尽嘅英文歌词，同埋中文歌词佢都有有嘅，系啦系啦系啦。咁 Google 嗰啲已经有， 但我好似就冇 limit 话你要系点样。 系啦，佢就冇特登 limit 我去话啊，我想你大概写关于啲乜嘢乜嘢方向咁样。咁我主要都系睇翻成份歌词啊 ，Hugo 嘅歌词，跟住之后、啊，原来讲紧呢啲嘢。咁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写歌都好得意，我系唔会 100% 写一个自己嘅故仔，可能喺好多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议题或者 topic， 我系当中先至再加自己嘅意见，可能系最多都系半半嘅啫。 有冇原因用呢种方法？系咪因为已经过分 personal 冇共鸣感产生，定系有冇其他原因？ 好得意啊！其实我写歌咧，我有超过七成，我去开一个新嘅 project file 去写歌咧，都系因为我睇咗一啲戏啊、剧集嘅剧情啊，或者我去同我啲朋友食饭饮嘢咧，听佢哋日常发生嘅事咧，咁我代入，因为我都会俾意见嘅，或者系啊，跟住之后咁我就会将嗰啲意见轉做歌嘅 idea 啦，即係譬如我啲 friend 有感情煩惱啊、事業煩惱啊，或者睇到劇個男主角單戀個女主角啊，跟住我覺得應該點樣做啊，跟住之後我就會抽翻嗰一段腦入邊嘅嗰段文字出嚟，變做一首歌嘅 idea 咯。 哦，咁所以變相喺呢首歌入邊啦，有冇話係抽咗一啲劇定係現實當中朋友嘅一啲片段去咁樣去進行嘅咧？ 哦，有啊有啊有，可能係朋友嘅經歷比較多，甚至乎都有超過一半係本身 Hugo 份歌詞，係啊係啊係 係， 就係啱啱好似波晴所講，其實兩個人都未必認識對方嘅，但係。好多時就係大家迷失嗰陣時，就會好希望即係有乜嘢都好，你想有少少寄託，有即係無啦個天跌隻手出嚟俾你捉一捉住，咁嗰種感覺啊，係啊， 係，其實都幾得意，因為我係收到份詞，我先知道你由呢個角度去出發咯，跟住我即刻覺得啊，好。即係好係我想要嘅，但係 from 你啱啱講，我先知道原來你寫歌都係寫自己嘢少啲咯，因為我都係，但我就會留意多啲係即係可能 minority 啊，即係嗰一類我會有感覺啲，但係所以唔怪之佢寫完份詞，我覺得即刻。有 feel 咁樣， 係個感覺就似係夜晚有兩個人就是、你兩個各自喺自己屋企，你唔識對方，但你渴望有個人新嘅時候， 係啊係啊， 但係可能真係最終冇可以幫助到大家，但大家都渴望緊嗰樣嘢，呢、這個好強嘅。 我覺得我哋真係作品交流咗，因為我覺得同入邊當中嘅。即係 producer Hard Gray 啊，或者 Hugo 都係，我哋其實冇話太多嘅，即係限制自己大家要點或者。溝通即大概知道個大綱啦，但係出到嚟啲嘢就好啱數，所以我覺得今次呢、這、一個即我哋四個人嘅合作係好 magical 嘅，因為真係比較喺音樂上、文字上直接交流咁樣咯，係咯。 咁而呢一首歌又夜常或者英文版《If I Drown》，其實 Day One 開始呢一件事嘅時候，你係嗰個創作嘅。靈感或者有啲咩 trigger 到你開始去，同埋裏邊有好似、有幾多個 percent 可能係自己，有幾多係其他嘢 inspire 咗你咁。 係好得意噶，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係好音樂地開始呢件事，就係我同 Hard Gray 講，不如我哋做隻 EDM 歌，其實都係我邀請嘅、哦，因為我就好想做 EDM， 但香港比較少人做廣東話 EDM 啊、嗯，咁所以我知道 Hard Gray 有做，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不如可唔可以做一隻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好啊好啊，跟住我哋就交流一下。大家中意嘅即系 DJ 啊 artist 咁样，跟住就做咗呢一只咁嘅歌。然后可能系我当时写呢首歌嗰个心理状态就系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好差，但系就有啲 struggle， 即系 work 上面我觉得自己好自好完美主义到自己有啲棘啊个脑，咁所以我就写咗呢一啲歌词，同埋自己渴望成为 即系人哋嘅 inspiration， 但系其实途中唔系咁容易嘅一啲，即系心里边一啲 feeling 咁样，就好顺咁样写咗出嚟，系啦，所以之后咧就冇然后先至发现原来 Heart Grade 都有经历过呢一啲时期，就好神奇地，跟住我就同 Hugo 去讲话份词，我想讲啲乜嘢，咁佢又好明白咁样就写咗。 咁我想知道，譬如同 Heartbreak 去讲，哦，即系 EDM 风格，因为佢都有好多嘛，即系譬如而家 future base 啲嘅，有啲可能 house 啲嘅歌。咁譬如你自己系喜欢边一类多啲，或者即系某边啲 artist 你特别喜欢？ 其实我就比较 old school， 我系最受 EDM 影响，系真系11到16年嗰个年代 ，Avicii 啊 ，Lesso 啊，Chainsmoker， 即系嗰啲好比较 pop 嘅 EDM 嗰个年代，系，同埋佢哋写嗰阵时啲歌词都好正面噶嘛，即系好有嗰个 energy 噶嘛，咁我好中意嗰个年代嘅 EDM 咯。 个 drop 位个位置嗰度，你哋好俾空间去嗰度，嗯，摆歌词。 呢个真系最容易， 因为 冇哭， 因为平时 chorus 嗰位你系一定要 feel 嘢落去，但系你自己音乐歌位你就有空间，反而俾个音乐，所以个位反而就你都好知道我哋系 stick to 要呢一样嘢，唔想夹硬喺嗰度。 系你讲得出点解我觉得呢首歌易写， 因为唔使写 chorus， 所以俾个音乐行。 冇错，只要 Heart Grade 做到就件事就成啦。 但系好 tricky 地，真系就系嗰 chorus 嗰几句嘅 music break 咧，系令到首歌嗰个起承转合咧，系好贴啊，系啊，件事好出到嚟嘅嗰个。如果太个 full 咧，写翻个 full chorus 咧，佢首歌冇嗰个音乐嘅过渡啊，唞气位啊，其实陶陶唱嗰个 Let Me Drown 咧，你系唔会入到个 drown 嗰个感觉。 True， 所以对于陶陶嚟讲，即系头先有讲到话，即系对自己以往嘅工作会有一个好完美主义喺度，但系今次真系同几个唔同嘅单位一齐去玩呢件事，系咪令你个完美主义减翻低啲？因为可以好放心交俾人啊。 真系，我好中意同人合作，就系因为我自己一个咧就永远斗到天昏地暗，即系都唔知斗几耐。但系一同人合作咧，我就会好好 linear 咯，就觉得啊，佢嘅嘢就系好，即系我好少会觉得唔好，即系同埋你会 feel 到交咗个心落去就有嗰样嘢噶啦。所以都系，我真系觉得要同人合作多啲。令到我個人好過啲，係冇錯。 咁我想知誒，譬如因為 The Mad Boy 就負責 Mini 係嗰段 rap 啦，但因為頭先你都會講少少你對呢首歌嘅感受，因為你都係做 producer 角色，會唔會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你都會有少少 sharing， 即係同陶陶即係呢首歌你作為嗰個 angle 去睇，都有啲諗法，令到呢首歌可能做呢個中文版嘅時候又唔同咗咧，同英文版。 哦，會啊會啊，我覺得可能係啊。錄音方面啊，錄音方面，因為我如果我自己錄自己歌都有一個既定嘅 preset 嘅，即係我把聲點樣用啊。咁今次我係去 studio 同 Heart Grade 錄嘅，咁今次咁係 producer 啦。咁喺我哋嗰個 balance 上面，即係我自己嘅 preset 同埋Heart Grade 覺得適合呢一首歌嘅 preference 入面咧。我哋係花咗一個時間去攞一個平衡嘅，包括之後首歌攞去 mix 嘅時候，都有 keep 住 back and forth， 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咁我覺得係即係譬如我份詞我寫完出嚟，如果 100% 用曬我自己本身嘅 preset 咧，可能未必真係未必咁貼首歌。係啦。反而而家出到嚟呢一個 mix， 或者我呢一個唱法，或者邊個位加和音，邊個位就咁單聲去，咁就會令到我自己嗰段更加立體咯。咁喺成首歌個起承轉合係做得會比，可以陶陶咁講，如果自己一個人咧，應該會 用翻平時嘅方法， 同翻平時嘅方法，就會可能件事個火花冇咁大，會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有冇話自己本身平時用慣嘅 preset 同埋而家嗰個 balance 嗰個分別，會唔會都形容到少少係點樣？ 會係聲主要我會覺得今次得意嘅位係兩樣都有嘅。咁聲線嘅運用上面，我一開始係好係。雖然而家都係 Mad Boy， 即係一開始我一唱落去嘅時候係好係原汁原味嘅 Mad Boy， 咁 但是今次落到嚟咧，咁喺 Hard Grey 即係佢都有佢嘅意見啦。咁我試過唱我自己版本啦，咁又亦都有分段錄嘅時候都有啊，聽下 Hard Grey 意見啦。 係， 咁可能喺唱法上邊嗰啲輕重啊，係、 哦、 啊係啊，句頭句尾啊嗰啲 blend 嘅位咧，咁而家就會更加貼服首歌。係係啊係啊，如果唔係啲句尾咧就會。或者輕得滯啊，或者重得滯啊，咁因為都係我會跟翻自己作嘅時候嗰、那個我自己個畫面，尤其是係 rap 啦。 咁啊，陶陶咧喺呢個中文難演繹嗰個歌詞同英文 version 嘅時候，你自己有冇都覺得？因為始終雖然意思個大意上都好近，但係嗰個字嘅發音同埋字嘅意思有少少唔同，會唔會都影響到頭先好似 Mad Boy 講嗰種錄音同以往自己係唔一樣？ 會啊，超唔同啊！因為好就好在 Hard Grey 係一個 beatboxer 啦，佢都好了解聲音構造，所以我哋錄個過程其實幾分嘅，即係因為佢都好 focal coach 咁樣去做呢件事，係啊。咁、啊、我英文版咧我就自然啲嘅，因為我寫嘅時候都係英文版，係、即係自己會 flow 得好易，但係叫人哋填咗詞，即係 Hugo 填咗詞再唱咧就係難好多。所以其实中文版是搞得我即录音耐了很多的，尤其是一开始要唱得很轻，超级轻，但是之后呢哇我真的很即我是怀疑人生的，我们唱了很久只是唱两句，是可能即个比重是这里这两句是一个钟，但是其他即用力的部分就可能是一次过一个钟这样，所以、即系轻嗰啲位系难处理啦，头尾啦，但系中间嗰啲 power 咧，Hard Grey 就想我好劲 power overpower 咁样去做，咁所以同我自己我一定唔会玩得咁 extreme 咯，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 moment 就要信 producer 佢嗰个角度之后点样搭声，咁系佢决定噶嘛，咁就系啊，之后我就会好乖乖咁听佢讲。 即系其实有一个中英文版嘅两个叫 Part One Part Two， 咁系咪 Day One 做呢首歌嘅时候已经有咁样嘅谂法，好想有个唔知系上篇同下篇咁样嘅感觉？ 其实我一开始写咗英文，我觉得呢首歌嘅开端咧系冇乜。構思話佢要成就啲乜嘢嘅，淨係我只係想做首 EDM 咁樣，係啦係啦。咁但係之後就覺得哇，真係一首好歌啊！ 真係淨係英文版嘥咗， 真係浪費咗啊！跟住不失為一首好歌，我哋就繼續揾人去 develop 落去。就咁 ，Hugo 又係 Hard Grey 個 friend 咯，咁我哋就好順理成章。其實都係Hugo line up 我同 Hard Grey 嘅，咁、我就既然佢啲詞又寫得咁好，咁就即刻揾佢咁樣。即係所以件事 smooth 到係我覺得。我觉得是这个今年我做得很舒服的一件事咯，系啊， 同埋正所谓你话一首好歌唔好晒，所以 MV 都有两个版本，即系 冇错， 各自都有一个，每有一个系变咗 lyrics video 咁样，两个都有各自嘅嘢。 系啊， 咁啊，英文版嗰就故事性主导，咁但系你哋两个呢个中文版本《日与夜常》就系 moody 啲嘅嘢多啲，咁其实嗰时有冇话都即系同导演团队嘅即系沟通系点样样 嘅？其实因为那个是剧情版多啲嘅，英文版是因为佢是创佳作入边嘅其中一个参赛嘅作品啦。咁好好我哋做完个微电影之后Elson 导演佢就肯帮我剪一个 MV 版本，令到即系又系唔好嘥咗佢，系啦，即系啲精华精彩嘅片段就。同埋同首歌係好夾嘅啲歌詞所有嘢，係啦。咁之後去到我同 Mad Boy 日與夜常咧，咁我哋就揾咗一個我之前有幫我拍過嘅嘉豪導演，咁佢就好叻拍呢一啲有 Y2K 有啲 CCD 啊 Cam 嗰啲 Moody 嘅嘢，呢、這個又係好不得了。佢係出山幫我拍嘅。他本身想住收山噶啦， 即系唔拍 唔拍噶啦，系啊，佢就话、我唔拍 M， 我话好，佢话我好多谢你揾我，但我决定唔拍 MV 噶啦，即系你知 MV 几难揾，即系都好辛苦噶嘛呢一个行业，咁我就话吓你咁 talented 唔好啦，你听咗我首歌先啦， 你收山你都拍埋我呢个， 我话你听下先，即系你不得了呢首歌，跟住之后佢听完之后佢就话。跟住佢翻緊工嘅，即係佢有正職，跟住佢就話 哇！呢首歌真係好有 feel， 即係佢就我已經構思到，跟住我而家喺廁所，跟住之後佢就入 廁所， 佢就入咗廁所，唔知係咪吞泡咁樣，跟住就我而家諗到呢一度要點樣，呢一度要點樣，跟住我就哇！你咁有 feel 啊，咁你好似真係要拍喎咁樣，跟住佢話你俾一個鐘時間我諗，跟住五分鐘後我決定拍啦咁樣咯，係、 哦、 啊。 咁啊呢一首《日與夜神》一個聽得出好，我覺得係幾豐富同埋好玩嘅合作啦。咁、嗯、啊，會之後點咧？各自。 是我嚟紧就会出 EP 嘅，咁、 啊、诶， 暂、 okay. 时虽然呢几首新歌都系我自己先，即系冇话一开始就同人 collab， 但我系诚邀有冇人想同我 collab 去做一啲好似呢首歌咁，本身系我自己，但系可以发展另一啲 version， 令到佢首歌更加有意义或者。有多啲面向咯，系啊，所以系啊，我嚟紧有 EP 就希望揾多啲人再 collab 啦。 咁啊 ，Mad Boy 啦， 嚟紧都会有新歌嘅，不过叫延迟咗少少啦。咁都会陆续有新歌嘅，即系做好咗啊，或者甚至乎我之前喺早一两个月唔同表演啊，我都有率先唱过嘅，系啦，咁都会有啦。咁之后推出一啲比较 project wise 嘅嘢。因为而家比较 single 多， 系、嗯、好啊，咁啊，大家可以期待住两位，跟住之后呢、這个合作之后，各自会有啲咩嘢玩啊？咁、嗯、啊，今日再次多谢淘淘同埋 Mad Boy 嘅，谢谢你哋， 好 ，thank you， 多谢邀请。 之前听过有淘淘之前嘅作品叫 Peachy Party， 听日5点见。